北京时间十点整。FM 九八六再度灵动发声，驾乘中的随行体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收听全新声音，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FM 九八六，精彩随行期待。伴着频率的触碰，让思绪在声音和晨光中醒来。每时每刻，聆听世界第一时间。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六，精彩值得随时期待。他一直固执地以为，一首歌也有声音。 每一次听，就是他的呼吸在延续。他经过你童年的杂货铺，经过你初恋的山楂树， 清风吹拂不停在茂密的山楂树下。 你变了容颜，他却不曾改变。 一首歌的生命，是他路过你的光阴，最美时光。 这里是最美时光，今天我们要听的是那些游走于舌尖的旋律。其实这些旋律也记录了我们对于食物的情感。你知道吗，在纽约的很多的餐馆里，有一道中国人习以为常的小凉菜也成了时尚，那就是拍黄瓜。因为美国人惊叹于中国人仅仅换一种办法，把食物拍烂就能够彻底改变它的口感和味道。在国外的中餐馆里，有一道必不可少的中餐招牌菜，可以说没有这一道菜就不能算是中餐馆，那就是宫保鸡丁。它几乎成了中国菜的代名词，这种情形有点像我们对于意大利菜意大利面的那种情感。陶喆的歌常常会让人觉得活色生香，因为里面有非常多食物的味道。这首歌算是其中的代表，宫保鸡丁当中有一个很微妙的比喻，他说爱就像是宫保鸡丁。 亲爱爹，你舍不得把他的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景。今天我们听听那些游走在你时间的旋律。和你爱的人黏在一起，就像甜甜腻腻的 cappuccino。 下周见。 从最初唱盘与唱针的撕磨，到磁头与磁带的接触，再到光头与光盘的映射，音乐和它的载体之间的距离，终于在今天化作数字，你再也触摸不到。远近之间，漫不经意失去的，也许正是我们要说的这些关于音乐的故事。最美时光， 相对于美食，它通过味蕾给我们带来的酸甜苦辣，音乐其实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它的味道是通过耳朵给予听者的。美食的味道不可以重复，而音乐所给你带来的心情却可以通过旋律来重现。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景。今天我们继续来听听那些游走在舌尖上的旋律。 下午茶一直是一个很浪漫的存在，所以黄龄有一首歌叫做如果我走累了，就找一家亮的咖啡屋，白色的桌子，漂亮的杯子，今天下午就这样浪漫，今天下午就这么一杯下午茶。 一齐饮翻杯下午茶啊！嗱嗱嗱，你又去啊！嗱，你又去啊！嗱，一齐去啦！啊，唔该你啊，下午茶啦，倾下偈，睇下报纸。嚟，唔该你啊，你又去埋啦，四个啦，嗱，六，哇，六七个八啊，嗱嗱，最后一个啦，去埋一齐去啦，下午茶，我都话啦，嗱，好啦，嗱，去埋啊，唔错。 所有有台湾音乐情节的人应该都会认同，黄韵玲应该是在我们谈论台湾流行乐的时候不可以回避的一个人。在他的笔下的作品有很多，也曾经有人统计过一个数字，是曾经找他约过作品的歌手，不论是天王天后或者是后辈新人，竟然有60多个人。她是一个非常全才的女歌手，从唱到创作，从编曲到唱作人，从音乐剧演员到节目主持，他好像样样都精通。我记得在电影《雀圣》当中有一句台词，大概是这么说的：香港这个地方是黄金满地，但是在那些黄金之下埋葬的其实是一堆又一堆的白骨，你是看不到的。这句话用在乐坛或许也是同样的合适，这是一位香港歌手，也是一位被埋没的歌手，魏兰。这首歌里有甜蜜的爱情和他甜蜜的记忆 Chocolate Eyes。 Bring me to the sea

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声音全部消失， 有人在吗？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春天的清晨，妈妈给我念小鸟的故事，我明白了一天之计在于晨。秋天的黄昏，妈妈给我讲小狐狸的故事，说对待朋友要诚实善良。雪花纷飞的晚上，我和妈妈躲在暖暖的被窝里看丑小鸭的故事。我觉得我就是只丑小鸭，终有一天会成为一只白天鹅，展翅高飞。阅读让我充实而幸福，让我的脚步更加自信和坚实。 让我们一起开始阅读吧。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FM 98.6，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听着某些歌，就仿佛想念的人轻轻坐在自己的身旁，欢喜又悲伤。最美时光，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继续来听听那些游走在舌尖上的旋律。一种饮料的流行背后，其实也会有它独特的生成背景。对于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人来说，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很老的歌，它一定是有记忆的，因为这首歌曾经弥漫在了大街小巷。这首歌有很多人唱过，邓丽君、杨小平，它的原唱到现在都没有定论，但是它还是在不同的被不同的人唱着，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它当中有很多的回忆。美酒加咖啡，在七十年代，半砖头的三洋牌录音机的自行车上，那些骑车的年轻人车上放的都是这首歌。虽然那个时候他们并不知道咖啡是什么。 像咖啡，我只要喝一杯，想起了过去，又喝了第二杯。明知道爱情像流水，管他去爱谁，我要美酒加咖啡，一杯再一杯。是心儿碎，看 想康飞，我只要喝一杯，想起了过去，又喝了第二杯。明知道爱情像流水，管他去爱谁，我要美酒加咖啡，一杯再一杯。是心儿碎，开放的花蕊，你怎么也流泪？如果你也是心儿碎，陪你喝一杯，我要美酒加咖啡，一杯再一杯。 美酒加咖啡这种喝法其实是美洲人发明的，人一旦生活安顿下来，温饱有了保证，下一步就会开始周末喝的了，所以很多国家都会把果饮选择为咖啡，道理好像也在其中。这种文化也深深地影响了当时的台湾，所以呢，这首歌的作者古月和林黄坤才会写下这首歌。当时的咖啡和美酒是一起出现的，场地是在台湾的夜店，可是到了90年代，咖啡自成一派，有了咖啡屋。88年，央视播出了一档特别的电视专辑，叫做《潮》，来自台湾的歌声。那时候有一首歌让千百惠被所有的人知道，正是这一首《走过咖啡屋》。 像是在这里揭开了相约的序幕。 杯咖啡，几代歌者。接下来的这杯咖啡是让你会感到冰爽宜人的熊天平。在那个时候，我们常常把他和张雨生、张信哲的声音相提并论，用天籁来形容他们的嗓音。1997年的时候，那张叫做《爱情多瑙河》的唱片，在台湾上市的第一天就接到了12万张订单，远远超过了那个时候工厂5万张印刷的最高量。结果第二天就全部卖断货。创造这个奇迹的就是那个弹着吉他浅吟低唱的歌者熊天平。现在再看到当年的偶像，发现已经微微发福。我想这位首歌里的冰咖啡也早已经忘记了让他心碎的理由，心碎的冰咖啡。 的手也只好说分手，我不能为了拥有去做一个美丽木偶，我有我自创的潮流，如果天下男生都溜走，难道还值得守候，回头好别人而去就。我张开天使的翅膀，唱着古老情歌逍遥游，不惜断腰边走边回首，再不在乎那悠悠中口，我有我自己的心不知可否，我快乐不只为了某某，不相信天长地久，免得包袱妨碍行走。我张开天使的翅膀，唱着古老情歌逍遥游，不习惯要边走边回首，才不在乎那悠悠中口，我有我自己的星球，不染红尘才能逍遥游，什么都帮不住我双手，人言多荒谬，不伤我心头。张开天使的翅膀，唱着古老情歌逍遥游，不习惯要边走边回首，再不在乎那悠悠中口，我有我自己的星球，不染红尘才能逍遥游，什么都人言都荒谬。 他一直固执地以为一首歌也有生命， 每一次听就是他的呼吸在延续。他经过你童年的杂货铺，经过你初恋的山楂树， 清风吹拂不停在茂密的山楂树下， 你变了容颜，他却不曾改变。 一首歌的生命，是他路过你的光阴。最美时光。 最美时光，我是钟景。今天我们继续来听听那些游走在舌尖上的旋律。大概在《我是歌手》播出之前，大家都会觉得古巨基他在香港乐坛能够跟陈奕迅分庭抗礼是一个笑话吧。其实没有过多了解之前，我也曾经这样认为，但是后来发现，就拿奖项来说，古巨基曾经是香港历史上第一个拿到四台颁奖礼新人奖的男歌手，也是唯一一个。他也是叱咤颁奖礼历史上拿到男歌手银奖最多的一个歌手，是在各大奖项上唯一赢过一次的歌手。接下来这首歌发行在1998年，这是他的第二张个人专辑。其实仔细听，你会发现唱片的水准并不很不错， 就是那个时候刚好是他转投唱片公司的时机，没有太多的宣传，推出的时候有一些无声无色，就像这首歌的歌名《路边摊》。 脚下又忽然想起他，几张相片，心中飘下他好吗？让时光打转吧，带我回老地方，那路旁街灯下抓着一对少年的情侣呀。路边摊，我和他天阴散场，路边摊雨碰下流到大洋，以为他跟我的故事世界上最伟大，我爱他那个暑假。打着雨伞，他站在天桥上，那年秋天漂洋过海他走了，让时光倒转吧，爱我回老地方，那路旁街灯下抓着一对少年的情侣呀。路边摊，我和他年少轻狂，路边摊，我替他擦干头发，操场叫到喉咙沙哑，我爱他那个暑假。路边摊，我和他天阴散场，路边摊雨碰下流到大洋，那一秒以为他跟我的故事世界上最伟大，我爱他那个暑假。 在古巨基刚刚出道的时候，刚刚发行了几首歌，那时候张国荣就曾经在一个电台节目当中说，他最看好的接班人就是古巨基和古天乐。20年之后，果然如张国荣预言的一样。其实那时候张国荣和古巨基并不属于同一家公司，也并没有提携他的必要性。从看人的眼光来说，张国荣的确是独具一格。接下来这首歌跟食物有关，也跟张国荣有关，午后红茶。